是降雪天气，它的中部到东南部这一块呢，主要是中到大雨的天气，降水呢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对于欧洲来说呢，最近几天因为是从中欧到东欧，主要是受低槽的影响，所以呢，它那边是雨夹雪或者是中雪的这样一个天气。未来两天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但是南欧吧，天气还是不错，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啊这一带呢，基本上是以晴天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10度以上。天气总体情况就这样。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每周二最欢乐的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中午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大家一个刚刚午饭过后啊， 对， 这样天气越来越凉，冬天呢讲究吃点高热量的，能够保证一下在冬季御寒。 一年四季都有一些借口让自己多吃一点。 这个秋天贴秋膘 啊哈， 冬天保证那个身体好 过冬。 春天呢， 春暖花开长个子、 哎、这个万物生长嘛， 对，得多吃点。夏天呢，我消耗大出的汗， 补充盐分， 对，哎呀， 对吧， 行吧。 所以吃非常重要，环球趣闻录从来没有离开过吃这么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搭档考虑吧，因为你最近这健身健得很辛苦是吧。多补充一点啊，你要向这个世界上某一些国家的人民学习一下。 昨天刚被一朋友说你这吃相感觉像是怀了7-8个月。 吃相啊？ 对，吃相就是吃起来很凶猛的样子。 也吃什么了？ 在吃烤鸡翅，然后说跟你这身材完全不吻合 啊。烤鸡翅很平常吗？ 就吃起来就会就不太雅观 啊。 嗯， 你平常这个吃的就是速度快一点， 就被人吐槽完了以后都不好意思再吃了。 这样好，其实我们都喜欢跟这样的人一块吃饭。为什么？他们说跟这样的吃饭吃的能香点。是吧？ 欢迎大家请我吃饭。 对，我以为你欢迎大家，你请大家吃饭呢。哎，这个吃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吃的速度快，这也是一个就是人的技能。 就是你跟谁一起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胃口。就跟我这样吃的很香的人吃，可能会带动起你的胃口。 有的人吃的快呢，吃的少；有的人吃的慢，反而吃的多。 我吃的快且吃的多， 那你就是属于我 从头吃到尾。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种榜样啊，就是。通常会参加比赛，就是美食大赛那种 大胃王比赛。 对，这个大胃王是谁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大家都没有想到啊，他不是一个就彪形大汉，也不是一个就资深的什么健身的人士。 我知道现在这种大胃王都是小姑娘。 为什么 他不张嘴之前你觉得他就是一个邻家小女孩，长得柔柔弱弱的，然后也不胖，中等身材，甚至有的还特苗条。 说自己呢？ 我没参加过这个，反正我看完这数据以后，我也是有点害怕。 我觉得就是跟咱们的，我就没想明白过，就是咱们的传统印象、传统经验为什么就是不对的呢？就看见一个就是文弱小姑娘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肯定吃的少。但是每次看到这个样的新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我们原来根本就不明白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这个英国姑娘她今年24岁，年纪也不大哈， 不大， 挺小的小姑娘，看起来也是相当苗条。 对， 但是胃口却惊人，她最喜欢参加各种大胃王比赛。最近一次挑战中，他在22分钟之内吃下了重量超过1.4公斤，将近3斤的一个大汉堡，而且还吃下了一堆薯条。 三斤是什么概念呀？我的天哪， 咱一顿饭吃不到三斤，咱得一天才能吃三斤。 我一天可能有的时候都吃不到这个数。 那我肯定能行，一天三顿。 这吃的这个量是没人能跟你比的，全世界啊。我们看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个英国姑娘叫凯特·奥文斯，这个奥文斯姑娘啊，她这次挑战的汉堡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嗯， 这个汉堡有九层牛肉饼， 嗯， 中间夹着奶酪， 嗯哼， 再加汉堡面包披萨， 嗯 啊，总热量大概是，听一下这个数字，9000卡。 啊， 你们通常可能那个特别特别在意这个卡的这个数字， 我不在意 啊，真不在意。 有些人是会每顿都计算的 哦。哎呦，就是想显示着自己天生。 哎，我就是想显示着自己练的就是厉害。 怎么吃，反正 都不怕。 对， 反正可以练掉。 按照这个健康指南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就世界上是有这个标准的啊，就是普通我们成年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名健康的成年女性呢，一天摄入的总量，这个热量啊，不超过2000卡。 它这个相当于一个成年的健康女性一周需要摄入的卡路里，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这真是太厉害了。 对， 她呢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一个视频里边，端着她要吃那个超级大汉堡，她说如果我能把这吃完，这将是我吃下的。就是他的前半生啊，最大的汉堡了。 你想9块牛肉饼， 嗯， 都没办法像传统汉堡那样一大口吃下，又带面包皮又带肉，对对。 我这么跟你说， 得分层吃。 就普通的， 嗯， 就是那个叫什么巨无霸， 对， 我都没有办法那样吃。你知道 我都是分层吃， 根本没有办法一口去咬。 对，你咬合不了。 对对，除非你跟蛇一样啊，那个嘴巴可以， 或者跟鳄鱼，对 对 对 对, 对。 哎，我们说这个英国这姑娘啊，挑战开始。开始的6分钟，他吃下了4块牛肉饼，就是他那么也是分层啊，人家也不是蛇的那个嘴，他承认吃的确实有点困难，然后他有点那个后悔了，他说后悔什么呢？后悔要求多放了点奶酪，就是牛肉多了不要紧，奶酪放有点多，然后他就继续吃，继续努力的吃，到第9分钟的时候，他一共吃掉了7块牛肉饼，只剩下2块牛肉饼，还有个面包皮子和薯条。 最后他花了22分钟消灭了整个汉堡和搭配的薯条。 嗯， 去年的时候他其实挑战了一个有11块牛肉饼重达1.64公斤的汉堡，没有能够成功， 就是比这个还大，但是那个记录没有达到。 对对对， 嗯，刚才说这个22分钟，想象一下22分钟的时间，基本上是以咱们普通吃一顿饭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不要聊天啊，不要这个聚会那种形式，22分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了。但是22分钟如果吃接近3斤的一顿饭的话，我估计怎么着也得就是上几趟厕所啊。那 而且你嚼的时候那咬肌不会很酸吗？你就一直不停的在嚼啊，你是吃肉。 我看到很多大胃王比赛里面，他们嚼的时候可能那个过程会稍微的快一点，也就是说他吞咽的更多。 那所以胃的负担就很大。 其实一定不是说他嚼的多碎，因为22分钟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吃那个什么寿司啊， 对对对， 或者其他那种小汉堡，如果全吞下去的话，嚼是很费时间的。所以我就想起来。其实我们看到某一种动物，就是那种捕食的，猫科类动物，这种肉食动物，它每次不是在嚼东西吗？牙齿是干嘛用的？是撕碎的，对，然后全吞到胃里，然后胃去消化就行了。所以这个姑娘应该就为什么她苗条？她不是她那个多能吃，她就是胃能装，全装进去就行了。 那怎么能苗条？肚子不应该鼓起来？ 就是我听说女孩不是有的减肥的减特别的狠的，吃完以后催一下，然后再继续吃，有没有这样的大胃王？我觉得有可能的，因为她承受不了啊， 对，装不下这么多东西。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24岁的姑娘哈，叫奥文斯，她来自汉普郡，从纽卡斯尔大学市场营销毕业。之后呢，在伦敦工作和生活。他说自己从小胃口就好，10几岁的时候是个小胖妹，后来呢就一度非常注意运动，成功减肥了。如今他一边做很多的运动，一边继续享受各种美食，挑战大份的食物，纯属是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你的未来，是吧？ 我觉得这样还是很伤身的。 完全没有问题吗？你看苗条，然后呢还注意运动啊，然后享受各种美食。 前半段说的是我，最后一句话不是我。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终极梦想。 我的终极梦想就是吃的舒服，然后也练，保持现状。 那给你一个小小选择，如果让你吃遍天下美食，或者是吃到某一种惊喜，到底选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吃到惊喜的这么一个纽约的时刻啊。我们看到的，从12月5号，今年的12月5号到15号，相隔10天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美国纽约，2位吃饭的食客在一家餐厅吃 东西的时候吃到了非常大的惊喜。他们在吃牡蛎的时候，据说吃到珍珠了。 这个珍珠长在贝壳里面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对， 但是现在对，因为都是养殖的嘛，就是有分两种养殖，一种是专门养殖给人吃肉的，另外一种专门养殖给大家对做珍珠的，但是你能在吃肉的 珍珠那个就不太值钱了，是吧？就人工养的不是很值钱了。 对，现在就是很多就是人买那个牡蛎回来自己撬开看里面的珠子，就那种珠子其实都它不太规则。 对对对，就它讲究的就是色泽啊，那个圆润度啊等等的。如果是天然的，我听说过最厉害的前些年应该是有一个多少几十斤的一个珍珠被发现了，就那个贝类得多大，你想想， 对对对， 就是那种海洋生物。那我们说这个在吃饭的时候吃的珍珠，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反正从来没有听说过身边的某一个爱吃海鲜的人能吃 到 珍珠， 吃 到 过， 对， 或者听说过，也就是吃到一些小沙粒儿大小的， 就是不叫珍珠是吧？珍珠粒儿， 沙粒儿。现年29岁的女食客叫克里斯汀·普瓦斯基，是第二位幸运儿。她在12月15号在布鲁克林区一家主打牡蛎的餐厅就餐，点了牡蛎，结果发现呢，其中就有豌豆大小的硬质异物。他当时说呢，他说我第一个感觉是可能是螺丝钉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 得找上家麻烦了。 对，我得取出来。结果拿出来一看，哎，这绝对是一颗珍珠。 别告诉他们， 不能告诉店家， 要不然都收回去了。 对。 我们看到说19号的时候，这个普瓦斯基是到一家珍珠品店啊，给这个在餐厅里吃到的珍珠来估个价，然后人家跟他说了呀，你这个珍珠啊，品相不是那么好哈，但是也不太差，这个价值是多少呢？200美元， 不错了。你吃牡蛎才花多少钱啊？ 对，吃回来1000多块钱人民币。 对啊。在他之前呢，还有另外一名幸运儿，是一个66岁的新泽西州的男子，叫里克·安托什。他是12月5号在纽约曼哈顿一家牡蛎店和高中同学共进午餐， 也吃到了， 意外发现了一颗豌豆大小的珍珠。专家给这颗珍珠的估价是400美金， 天哪， 将近3000块钱了。和第二位吃到珍珠的这个人相比，哈，这个珍珠虽然有一个斑点，但是呢会更圆，光泽度也更好一些。 这顿饭吃的那就更值了嘛， 对， 就基本上还能再吃几顿了。 所以到底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会发生呢？ 我身边没有，你没听说过吧？对吧？从来没有过。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牡蛎的专家他就说了，在牡蛎当中吃到天然珍珠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大家都想不到，1/1。 哇、 有意思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女的普瓦斯基，她吃到珍珠之前，她还看过，就是她之前那个幸运儿，就是那个安托什吃这个珍珠的新闻，他就餐的这家餐厅就说了，说开业近8年，卖了多少呢？卖了大概有400万只牡蛎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儿，怎么现在一个月之内2次？ 这第二位幸运者不是个女孩吗？她自己有一家美甲店，她自己说了要留着这颗珍珠，用它做成饰品来纪念这样一次奇遇，1/1的几率。 对，其实珍珠好像没有我们通常说到其他的一些宝石那么值钱。一般来说我们说到可能更多的无机物的东西更值钱，像钻石肯定更值钱，是吧？珍珠属于叫有机宝石嘛， 对对对， 它是生活在那个生长在那个生物体内的，就有点像结石是吧，这意思 啊。对，它是一颗石子或者是沙粒被不停的、 就比如说你哪一次那个手上就钻进去一个沙子，然后就印在那儿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等你这个成年以后啊， 对对对， 等你这老去以后，发现哎拿出来这也不值钱，还是不值钱。但是珍珠有很多的价值，就是在药用上。你听说过中药里面其实珍珠可以入药的，是吧？ 对对对， 说什么治疗什么惊厥啊等等等等一些疾病，所以珍珠可能在东方啊，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它更有它的价值一些。 对对对，它的光泽度是很多女性会喜爱的，就没有那么张扬。 哎呀，这个应该叫硬菜了吧？ 对， 吃到硬菜了， 硌牙的那种。 哎，这吃的太多，咱们得稍微缓一缓，来 溜溜缝， 喝点东西啊。我们看一下西班牙一家酿酒商，他最近推出了一款非常独特的饮用水。这种饮用水在你喝起来呢，能让你既享受到一种特殊的香味，又不用担心醉酒。我说的这种香味就是我们通常会提到女性最爱的葡萄酒。 葡萄酒味的饮用水，让各位呢就不用担心醉酒了嘛。这加拉西亚葡萄酒庄推出的这款水叫做加拉西亚生命，尝起来的味道很像葡萄酒，但是不含酒精，只含少许的热量，很适合你随时随地想喝就来一杯。 你通常喝的水当中，应该是没有味儿的水更多一 些。我可能会泡柠檬 或者 最多就是跟柠檬 咖啡， 是吧？ 对对对对、 啊。我看你平常就是白水， 不喝饮料， 是吧？ 嗯、 啊，这个是很健康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啊， 嗯、 但是也非常无趣的生活方式、啊。通常你听到你身边的人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哎，这个水不好喝，为什么没味儿？ 嗯， 就是他通常都要喝一点有味儿的水。 嗯， 一般喝什么呢？就是甜的多一些。 嗯， 像男孩子可能可乐更多一些。 嗯、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必须泡点茶呀。 嗯， 或者是。就算是茶饮料，中国人也喜欢有点甜味的茶饮料。 嗯， 这跟邻国不一样啊、 嗯， 他们生产的全是无糖的那种。 嗯， 那如果是葡萄酒的这种，你会不会接受葡萄酒味的？ 我对葡萄酒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依赖。 哦，你不喜欢葡萄酒的啊？ 就是如果我要喝酒了，那我 就 愿意喝那种、 啊、一般就是白的。嗯， 我喜欢喝甜的那种甘甜类型的白葡萄酒。 哦 还是口感偏甜，就是 贵腐什么的。 哎，对，类似贵腐酒这种， 是吧？ 对对对对，会比较甜一些。 啊、哦，不是从价钱选的是吧？ 啊，那不是不是不是，主要还是看口感。 对， 就如果既然要喝酒。就是喝酒精的话，那就喝甜一点的。 我说的是，就是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说，不喝不喝不喝，那个 啊，这贵啊， 啊喝点，尝点，这个葡萄酒的这种味道的饮用水呢，据说现在啊，这家西班牙的酿酒商呢，到现在还是保密状态，就是它配方不公布的， 嗯， 跟可口可乐似的啊， 哦， 不过呢，这个酒庄的主人说了，说开发这款饮用水耗费了他们2年的时间， 嗯， 水富含从葡萄当中真的提取的一种。黄烷醇，然后呢，以及葡萄酒酿制过程当中的残留物， 嗯， 水呢就是当地泉水， 嗯， 这个葡萄芳香到底来自哪里呢？这个名词说出来，可能爱红酒的朋友都知道啊， 嗯， 它源自于巴尔德奥拉斯地区的红葡萄门西亚和白葡萄格德约， 太专业了，这个 我都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对，都不知道说什么呢， 但是确确实应该是人家非常看重的。两种， 各位去西班牙可以尝一下嘛，就是这种葡萄酒味饮用水、 嗯、 让我想起了，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买过那个长得像纯净水一样的奶茶、 啊、哦，对对，喝起来是奶味的， 日本他们那边发明的， 对， 对， 对，它其实里面就是加了奶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香料和香精， 对对， 让你口感喝起来是那种我们熟悉的茶饮料、奶茶饮料的口感， 但是看起来是 少了 无色透明， 对，它就是在水里面加了那种添加剂， 嗯， 但是它没有那个真正的奶茶里面那个奶的口感。 你说它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它就是欺骗大家呗。 我觉得也有可能也是欺骗自己，就是 对 我是一个喝纯净水的人， 然后哦，咕咚 咕咚，其实我特别爱喝甜的，对，就是所以人有的时候就是味道啊，在生活当中少不了， 对， 就像袁一刚才说，他自己就是喝纯净水。他有的时候他也得啊，咖啡啊，茶啊，也得来一 点，当然当然当然需要，对，中和一下， 对，有滋味才是好生活。 嗯，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找一找请假理由。接着说的这个事儿呢，我挺感兴趣的。 嗯， 前一段时间我其实发现了另外一个跟他很相似的一则小小的趣闻。 嗯， 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现在这个包装，因为过度包装嘛，很多东西其实不可降解嘛。 嗯， 所以呢，人们纷纷在发明或者创造一些可以降解、可以食用的包装物质。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快递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泡沫啊？ 对， 现在可能代替泡沫的是那种，就是一些充气的塑料的薄膜 袋子， 对吧？啊，那样的东西。 嗯、 其实，即便是这样的东西，它少量它也会影响环境。那么，日本人呢就想出了一个保护包裹内物品完好的一个环保的方法，是在包裹里塞什么东西呢？塞真的是像能吃的爆米花。 我突然想起咱们办公室一个同事，把那个填充物， 对对对， 就是泡沫，他说是爆米花， 是 还非吃给咱们看。 对对对对，他说是那个小时候吃的那种米花， 对， 是吧？ 对， 啊、这个 圆筒型的， 我们作证，那个东西绝对是就是包装的。 泡沫塑料纸 是吧、啊 对？对， 但是它真的是可以吞下去的。 对， 我们办公室有超级英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来看一看这个日本的叫做可食用包装。 对，这个网友叫寿太郎，他在社交网站上说，他收到的一件包裹里塞的不是塑料泡沫或者是气泡膜，而是袋装的爆米花。 嗯， 爆米花的这个袋子上印有可食用包装的字样。 哎，你看到这个你不觉得可笑吗？就是一看到一个包装，然后上可食用包装， 对， 可以把外面吃掉。 对，还印着一些警示信息，比如说食用期限呀， 啊， 可能含有没有爆开的玉米粒儿啊， 别把牙硌了。 对，避免太阳光直晒呀，以及打开包装后尽快食用。 哎，这个。发明的人就说了啊，收到这个包裹的人说了，说由于他收到的多件包裹，他记不得这件快递是谁发给他的。很多的网友呢都在他这个帖子后面留言点赞，有一个网友就说，说我真的非常想要，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各地那些有意思的趣闻。在旅行途中，你会和他们相遇吗？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据说明年1月就会开张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您进去之后啊，找不着前台， 没有前台怎么 check in check out 呢？ 这个打破了大家传统的这个观念啊。 对呀、 入住酒店首先得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日本札幌这样一家无前台酒店，他们就不这么干啊，客人将以完全自助的方式来入住。办理入住的手续。 这家无前台酒店位于札幌市中央区中岛公园附近，由札幌市不动产企业 Massive 叫 Sapporo 负责运营。这是一座小巧的二层木造建筑，这很日本哈。一楼呢只有一间客房，二楼有两间客房，但是每间客房都可以容纳6到10个人，而且都自带厨房。酒店还为客人准备了食材。 你说的这个每间客房容纳6到10个人，我满脑子都是通铺的那个样子。 还有上下铺是吗？ 哎，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无前台这件事情，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说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客人呢先把网上预约的时候收到那预约码输入到玄关的那个电子终端里，然后再输入你的护照啊等等一些信息，如果跟预约信息一致了，就会获得预约房间的电子锁的密码。 所以就是一个住客就会生成一个一次性的， 对， 这种专属的电子锁密码， 不需要由这个服务员再递给你东西。 对，预约的时候呢，你要使用英文或者日文发送电子邮件咨询，如果需要用英文对话，那么是由设在菲律宾的客服中心来负责解答问题的。日本人英文差这件事情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然后这家酒店呢还为客人准备了写有住址等等信息的中文资料啊，以备客人不时之需。因为现在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原因刚不在啊，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日本已经成为了中国出境旅游的就是第二大的目的地了。 目的地， 第一大可能我们昨天说嘛，肯定嘛，谁都知道泰国。 对， 然后第二大现在就是日本，所以中文那个资料非常的必要。 对， 就去了以后，虽然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你对话，但是你可以拿到很多中文的资料来看一看。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们说的这个无前台，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通常会讲到的无人超市，无人酒店， 对， 包括很多现在 你知道有很多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我们不说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啊，就是说在车站或者机场可能会做到无人化，因为越来越多的都是需要就是网上来买，然后到现场呢只需要输入一个， 都是电子化的， 对，输入一个数码的东西就可以。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恐怕以后大家会经常遇到在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包括你在吃饭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服务员。 其实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你的成本的，因为用人成本会很高， 是 这成本一定会平摊到顾客的头上。如果把这用人成本去掉的话，其实你住酒店也好，交通工具上的花费也好，都会相应的降低。 我怎么听起来老像是一个开酒店的人说的呢？但是我还有不同的角度，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有人会很担心，就是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呢？原来 就是就业机会， 没错，原来在那些地方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人员有那么多，突然之间一下就降低，但是我们知道肯定在现实社会当中不会突然一下就降低，但是逐渐逐渐你会发现啊，以后你说直播间里面不需要两个人了，不需要这俩人说话了，完全可以生成一个东西就完了，对吧？有一个 AI 的东西， 所以科技的发展会带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水准的提高。以后的数据不就是说，全球百分之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就可以养活掉，养活到剩余的那一大部分的人。 哦， 对， 那我愿意成为哪一种人呢？ 后者吗？ 值得考虑一下。这是札幌的无钱台的酒店，明年一月就要开张，也就是说还有几天他们就要营业了。 是的， 那在中国我想这样的酒店也会逐渐多起来的。 咱们台旁边不就有一个无人超市吗？ 对， 一个便利店。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有东西都是自助的。 现在就是说这个无人酒店其实这个概念呢还可以再稍微的往前推进一步，我们理解一下，就是你要无前台这件事情，你直接进去之后没有任何人服务，就是因为你的那些打扫啊这些东西你不用见到人嘛，那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在你不在的时候再来完成。 对， 所以你从你入住酒店到你离开这酒店一个人见不到，这是非常正常的。包括你要点餐的服务的话也可以用机器人来完成。 对， 我现在看到了有的酒店真的是使用机器人， 然后从中央厨房送来菜。 我的天哪，就是以后大家谁都见不到谁。 对，安静的旅行， 感受一下吧，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无人服务的时代。 接下来这个事情依然发生在日本，而且是你最近如果去到日本的话有可能就会遇到，是在东京羽田机场候机的话你可以打拳击或者是练高尔夫。 是不是去健身房还是去一高尔夫球场了？候机无聊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有感受，为了让大家在候机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乐子啊，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呢上一周就新开了商区叫羽田屋，来提供大家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练练拳击啊，健身啊，模拟高尔夫练习啊，休闲娱乐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太好了，这种设施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娃谁带啊你？ 对，我正想说，有这样的设施旁边一定要设置一个儿童游乐区。 对对对对，你 这样可以把孩子放那儿，你在那儿打拳击。 所以我跟你说我是没有关系的，对吧？没有孩子，有孩子， 有孩子人还是需要，对， 一定得有 这样配套才行。 对， 这个羽田屋在第一候机楼，就是 T1 的五层，大概有4000平方米区域内，现在有14家店铺。这些店铺呢都是以提供享受体验服务的无形产品消费商家为主的。除了像拳击房和模拟高尔夫练习场这样的体验型设施，还有定制西装店和女鞋专卖店，配备打印机以及会议室的出租办公室，以及可以让你去吸氧的胶囊屋 啊， 都为了充实旅客候机时间或者是延长你的逗留时间。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机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商店啊，这个一方面呢增加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你在那儿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花在你去逛它。 对对对， 这样你逛的过程当中你反正逛100个人总有一个人买吧， 对， 就挣回来了。 对， 哎，这个在机场里面的饭馆啊包括一些书店啊其实都是类似的，因为你在那个时间是最不容易打发时间的。 对对对，与其坐在登机口拿着手机充电线无聊的刷朋友圈，不如可以走一走逛一逛。 哎，走过路过别错过，是吧？ 对， 刚才说到的这个旅行途中的事情呢，一旦到了冬天我们有一个主题是绝对避不开的，每年几乎都会提到它。对，我们说到冰雪，一方面是运动，另外一方面就是冰雪主题的酒店和旅馆。 这些地方好像在北极圈内会更多一些。 酒店，我们今天又说到了在北欧的这么一个村庄，叫做尤卡斯伊尔维。这个冰旅馆每年限定时间是开门迎客的。今年他们又迎来了第29个营业季，亮点是15间由不同设计师设计打造的 套房已经诞生了。 这家旅馆呢位于北极圈以北大概200公里。嗯，今年建造旅馆用掉了3万立方米的冰雪混合物，形成了15间仅此一个的套房。嗯，主题呢从环境保护到探险，从海洋到森林，各不相同。 哦，就是还是有创意的啊。 对，大概有150位设计师提交了设计方案，最后是由评委会最终选定出了15个作品。嗯，然后呢这15个作品呢出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34名艺术家之手。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冰旅馆，人家不是说只是造出来一个商业用途，就是艺术品啊。 对， 啊， 是有理念在里面的。 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说仅此一个，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这辈子就这一个了。 嗯， 因为它到时间它就没了。 对对，它明年要重新再盖嘛。 它就化了。 对， 受到季节更替所限，他们的营业时间通常是从头一年12月，就从咱们现在待的这个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3、4月份。 嗯， 单个营业季可以接纳的客人达到数万人次。 嗯， 那这个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 值得体验。 基本上我想可能要订的话，你要是今年订，今年肯定是订不 了。 你住的每一套都是仅此一个。 对，这个冰旅馆这事儿呢，就是住了就没了，住了就没了。 对，这很有意思，都是孤品。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冰雪的天地，接下来来看看热带的风情。 嗯，好，这是一个英国男子汤姆·巴特勒在葡萄牙冲浪圣地纳扎雷北滩挑战了30米高的巨浪，挑战成功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将会这个创下从最高浪头冲浪而下的世界纪录。 多少米？ 30米， 也 就是10层楼了。 不会冲浪，所以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世界上有一些冲浪的圣地，你刚才提到的是葡萄牙的一个冲浪地方。 对。对， 然后你去过的那个 夏威夷 其实冲浪最好的地方吗？ 对对对， 经常看到夏威夷拍的好多风光片。 但是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浪。哎。 嗯，反正30米给我们感觉就是巨浪。 对，巨浪10层楼高。哎，跟就是跳高，就是高台跳水差不多。 对，人家从那上面就敢往下冲。 哦， 刚才提到这个巴特勒是一名29岁的职业冲浪选手，专门挑战巨浪。14号的时候，他在纳扎雷北滩呢，成功的挑战了刚才说到的一排巨浪。当时啊，这现场的感受是这样的：冲浪专家和旁观者目测说大概是30米。如果他们的估测是精确的，那么这个巴特勒先生呢，他将打破现在的一个冲浪记录。多高呢？现在是24米。 嗯， 那也就是说从8层到10层，你刚才说的一个 升级 飞跃是吧，他就将成为从最高浪头冲浪而下的冲浪手。 我觉得挺神的，现场专家的目测也太准了。那咱们看完就说哇高，他们一看啊，这是已经不是24米，这是30米。对，太精确了。 对， 不过呢巴特勒必须向世界冲浪联盟提供影像资料，由专家根据他在其中身高与浪头比例来计算这个浪头到底多高，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如果核实无误呢，世界冲浪联盟会在明年4月份向巴特勒颁发相关的证书。 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没有冲过浪，真的不知道冲浪是什么感受，但是每次看起来都挺吓人的。但是一方面是帅啊，但是到底这个冲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可能来看一看文字描述的这一段 过程， 视频是怎么来显示的。 对， 说冲浪开始之前，他由一艘摩托艇把他带到海面上，达到时速48公里的时候，独自面对巨浪。接下来的10到15秒的时间里，他所在的海域的海水涌起了巨大的浪头，然后倾泻而下。他在抢在这个浪头拍下之前，要顺势从这浪上冲下来，就好像是在森林当中被猛兽追赶一样。 嗯， 最后消失在白色的浪花当中，然后再现身。这个过程是特别的有意思啊， 就是你知道电影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 嗯， 我在真的是后面是洪水猛兽身后。 对，嗯， 然后你可能会被扑灭一阵，然后你又出现了。 每次你看那个我们看到比赛那种镜头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说哎呦他没了。 对，哎，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嗯， 而且你就感觉到那个海水呢就像是一面绸缎一样的。 对对对， 它能在那个上面那么的滑行，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但相信我，打在身上肯定很疼。 你敢？这事儿你敢？ 我不敢不敢 啊。 西班牙这个叫纳扎雷北滩，因为海底地形的独特，所以很容易出现巨型浪头。 比如说浪其实跟海底环境有关系， 对，地形有关系。哦，它成为一个巨型的冲浪圣地。那巴特勒呢曾经在2016年在同一个地点挑战一排5层楼高，大概是20米左右吧， 嗯， 的巨浪失败了，数吨重的海水把它打翻，造成你看头部和肺部的损伤。 要不我说你敢吗？ 我不敢。 这样的这个叫什么抗压能力， 包括你的这个自愈的能力， 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 对，其实还是一点，就是有勇气，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像冲浪啊，像一些我们经常会聊到说蹦极， 嗯、 啊，还有潜水， 嗯哼， 其实你可以了。蹦极你虽然没有完成过，但是潜水你可以啊，对吧？我试图把你打造成环球趣闻录当中的 最大胆的 勇士。 当然有些这种项目还是需要就是勤加练习，必须要有专业技能之后才可以去尝试。就是大家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不要太过挑战个人的极限。 嗯嗯，我要透露一下，他马上去海边。你就说你这次去海边有没有潜水的？ 有 GoPro 准备好了。 好，嗯，视频发过来啊。 好的好的，一定不是在潜水艇里面的那种。 到时候他潜水的时候，他只要发了视频，我告诉大家。 好， 多少米？